愿恩惠怜悯平安从我们的父上帝并主耶稣基督归于你们，阿们。耶利米常常被叫做哀哭的先知或者流泪的先知，当他看以色列人的罪的时候，他大概就是哀哭，因他非常了解以色列人他们要受审判，因此他大概哀哭了。因为众人也自己都逼迫攻击耶利米，因此他大概哀哭。那我们今天在这里没有先知也没有使徒，但有不少全职教会的仆人、牧师、教师、其他方面的传道人。那你今天来到这里，你的心情如何？是否觉得你也是一位哀哭的传道人吗？你看到教会弟兄姐妹们的罪，因此很痛苦，你是不是害怕他们会离开教会，离开耶稣，因此他们就会受审判？你是不是看到你自己的软弱，甚至你自己的罪？你是不是疲倦了？你尽力做你应该做的服事，但是好像没有什么效果。你是不是受到弟兄姐妹们的逼迫或攻击？你所讲的他们就是不要听。你是不是为了任何这些或者其他的原因，你就心里很沉重，甚至流泪？你就是当一位哀哭的牧师、哀哭的传道人。在我们今天的旧约经文，从耶利米书第一章，耶和华两次叫耶利米不要害怕，特别是不要害怕他讲到的对象耶路撒冷的居民。上帝强调说他是与耶利米同在的，他可以放心。上帝已经给耶利米他所需要说的话，他好好的负责说这些话，他就会 OK 了，不必害怕。那我想我们应该比耶利米难一点，耶和华没有伸手按我们的口，把我们要讲的话直接放进去，我们自己要好好的花时间，要努力好好的读，好好的研究，好好的透过圣灵的帮助理解圣经，然后清楚地宣讲教导出来给上帝的子民听。如果我们都做得好，那么我们真的不必害怕，因为上帝一定会与我们同在。但是我们做得好不好？我们真的够专心在于上帝的道上吗？教会实在太多事情我们可以忙，我们的时间都安排对了吗？我知道这里也有一些不是传道人，但是意思不是说你可以忽略上帝的道，你也有责任至少为了你自己每天好好阅读默想上帝的道。在马丁路德的小问答主导文的部分，关于第一个祷告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路德问说如何尊上帝的名为圣，然后他就自己回答说，就是将上帝纯全的道按其真理教导人，并且我们身为上帝的儿女依从这道圣洁的生活。亲爱的天父啊，帮助我们如此行。但是若有人的教导或生活违背了上帝的道，他便在我们中间亵渎了上帝的名。天父啊，保守我们不至如此。是的，天父啊，保守我们不至如此，因为我们常常就是做得不太好。在今天的经文第十节，耶和华说，看啊，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，唯有施行、拔出、拆毁、毁坏、倾覆，又要建立、栽植、拆毁、 还有坚立，这是耶利米先知所要说的两种信息，也是你们传道人要说的两种信息，也是我这位传道人今天早上要说的两种信息。拆毁呢，你们要悔改，你常常不够谨慎学习，莫想注重上帝的道，你有的时候甚至是懒惰的。你如果觉得你真的都没有这样的罪，那么你也就是太骄傲了，悔改吧。但坚立呢，我们都不配，耶利米也不配，耶利米的对象很清楚，非常不配。但连向他们，耶利米也要讲坚立的话，他也就这么做了。耶利米书的的确有不少坚立的话，比如我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我对你的信实持续不息，童女以色列啊，我要再次建立你，你就必被建立。还有最基本也最重要的建立，我要赦免他们的罪孽，不再纪念他们的罪恶。从我们今天的经文，我们也知道耶利米所讲的这些建立的话也一定会成就，因为耶和华在第十二节说，我留意保守我的话，使得成就。耶和华对当时以色列人的话，一定也是对今天在这里的你们的话。耶和华以永远的爱爱你，因此他对你的信实持续不息，他一定也赦免你的罪，包括你不够注重上帝的道的罪。是的，耶稣非常明确地给他世上教会这钥匙子的权柄去赦罪，我奉父子圣灵的名赦免你们一切的罪。阿们。这赦免也一定有效，因为上帝是保守他的话使得成就。他保守他的话，不是因为我这位牧师怎么样，也不是因为先知耶利米怎么样，我们传道人都跟耶利米一样，都还是有罪的牧者。但是耶和华透过同样那一位耶利米应许说，日子将到，我要给大卫兴起一个公义的苗裔，他必掌王权，行事有智慧，在地上施行公平和公义，在他的日子犹大必得救，以色列也安然居住，他的名必称为耶和华我们的义。这苗裔，这君王，当然也是我们的好牧人耶稣，他也当然比我们任何这些牧者好太多了。只有他是真正的一位好牧人，他是耶和华我们的义，他是我们的义，但他也是我们的罪。上帝使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，好叫我们在他里面成为上帝的义。这位好牧人担当我们的罪，也为我们他的羊舍了他的命，因此我们的罪一定是蒙赦免的。我们都是软弱的，但是上帝的道是坚强的。我们都是瓦器，但是从我们这些瓦器所出来的上帝的道真是个宝贝，并且这赦罪福音的宝贝不仅是给我们宣讲与教导的对象而已，也是给我们自己，也是给你，包括现在。你如果今天来到这里，认为你就是一位爱哭的传道人或爱哭的非传道人，无论是为了什么原因，你可以不必流泪。 上帝与你同在，他赦免了你的罪，他也一定会继续建立你，一直等到那日子，他自己就会擦去你一切的眼泪，你再不会哀哭了。阿们。 Amen. 上帝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，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你的心怀意念。